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孙家树原著，张书文编剧，白倩如导演，张晓东配音，张登堂录音，李唐仪报幕。剧中人杨成祖、张凡担任，成祖的太太婉云、徐谦担任，成祖的女儿百合、李敢担任，李小姐、张丽担任，潘太太、戴爱华担任，阿婆、田树英担任。 恭喜杨先生，尊夫人替你生了一位千金，未来的中国小姐。 谢谢你，助产师小姐，这真是太好了。婉云，我的好太太，你这是先开花后结果，好兆头。 李小姐，快把我的女儿抱过来给我看看。 好的，就到这儿了。您看，杨太太，您女儿生得好漂亮哦，又白又胖，就像一朵百合。 程祖，你看真是像百合，好白好美呀、 啊！哎，对了，就给她起个名叫百合吧。 这名字很好听。你们第一胎先开了一朵百合花，祝福你们以后多结果，生几个胖儿子。 程祖，这回再不会是个女儿了吧？ 我怎么知道啊？助产师小姐来了，问她吧。 李小姐，我这第五胎是…… 恭喜杨太太杨先生，你们生了第五位千金，也是未来的中国小姐。 什么？又是个丫头？哎呦天哪，五个，清一色的五个丫头。太太，我……这简直是光开花不结果。 唉，完了，我杨成祖这辈子是注定了没儿子的命啊。 成祖，你怎么才回来？ 哎， 都快到半夜了。 还半夜，不晚呢。太太， 你又喝醉了，程祖。 怎么，我不能喝酒是不是？我没喝多少啊。 还说没喝多少，瞧你都喝醉了。 谁说的？我没醉。 来，太太，干，我们。为我们五个宝贝女儿干一杯。 怎么，你手里还提着两瓶酒回来？程祖，拿来给我，你不要再喝了。 你少管我，我偏偏要喝。 你得陪我干一杯，怎么样？ 深更半夜的，我没有那份闲情。 你不干，好，我 要找五个宝贝女儿干杯。百合，我的大女儿，快到楼上来跟爸爸干杯啊。 还有老三老四老五，你们都上来， 把酒放下。程祖，你深更半夜的喝醉了酒回来，还要把孩子们都吵醒，叫他们来看你这做爸爸耍酒疯。程祖，你不要再喝了，我求求你。 什么？我连酒都不能喝？你管得可真多啊。 我没有叫你不喝酒， 可是你得有个节制啊。这些时候你是一喝就醉，醉了就闹，又喊又叫的给邻居听了，多丢脸呢。没看见你提着酒在街上晃，万一被你们同事看见了，你不怕难为情吗？ 我怕什么？我爱喝酒喝，爱醉就醉，这不关别人的事。我这没儿子的人，我怕什么？ 好了 我 好了，你别说了。儿子，就为了我没给你生儿子，你就自暴自弃。这些年变成什么样子？赌博、跳舞、吃花茶、上酒家，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是看在五个女儿的面上不理你，可是你却变本加厉的，时常半夜不回家。你可知道我把苦水往肚子里吞吗？ 不要说了，婉约，你就让我喝啊！我要醉，我要醉！ 够了，把酒放下，成立。你这么胡闹下去，你对得起你那五个可爱的女儿吗？你这样跟我怄气，你对得起我们二十年夫妻的情分吗？你忘了二十年前你要娶我的时候说的话了？你说你要好好的对待我，你说让我们相依相爱，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你忘了我丢下自己年老的父母，跟你从大陆来到台湾，你忘了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苦日子。你说你没有我就活不下去，你说你要听我的话。程祖，现在怎么了？现在你就不听我的话了？程祖，把酒放下，不要再醉生梦死的了。从今以后努力你的事业，不要再胡闹了。 不，你让我再喝这一次啊，让我再醉这一次，怎么样？我除了酒还有什么？我们杨家三代单传，我祖父死得早，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我爸爸也只生我这么独一个。我来台湾的时候，爸爸给共匪又迫害了，现在只剩下我这独一个男子汉，哼，偏偏娶了你这又只会生女儿的太太。我都四十多岁了，连个传宗接代的儿子都没有，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只有酒，我要酒，我要醉，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说这种话？ 好，我坦白告诉你，我要儿子，我要一个女人替我生儿子。 什么？你是说你要另外一个女人？你 我要搬家。 搬家？你要搬家？难怪这些时候你时常半夜才回家，原来你是想搬到外面去讨个小的，是不是？你说你要搬到哪儿去？你说呀。 我是要搬家，我要从楼上的卧房搬到楼下的书房去。 你要搬到书房？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愿再生女儿，我们分床各睡各的。 坐在屋里这么黑，好怕人呢。妈，我给您开灯。 不要开灯，百合，这样近一点。 都八点多了，妈，王嫂问怎么还不吃晚饭，饭菜都快凉了。 我不吃了。 妈，您是怎么了？为什么不吃饭？王嫂说爸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也不要吃饭，您也不要吃饭，你们是怎么了吗？你和爸爸好几天不讲话，谁也不理谁，到底是怎么了吗？ 没什么，百合，你去带四个妹妹吃饭去吧，叫妹妹不要吵，你爸爸嫌烦。 妈，您不说出理由， 也不要吃饭了。 听话，百合，吃饭去。 不，我不要，我要您说。 孩子，你还小，你不懂。 我懂，我已经15岁了，我怎么不懂？我看得出来，爸爸一看见我们女儿就皱眉头，从来没有对我们笑过。爸爸不喜欢我们，我知道。妈，爸爸在跟您闹别扭，是不是？ 这都怪妈不好，怪妈生了你们5个女儿，妈对不起你。 不，妈，你没有对不起我们。您辛辛苦苦一个人从小就抚养我们，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爱我们，可是爸爸不爱。妈，为什么？为什么呢？ 百合，别哭，好孩子，妈是爱你们的，知道吗？ 嗯，我知道。妈，我好几次想去劝劝爸爸，可是我不敢，我怕爸爸骂我。我在书房门口听见爸爸唉声叹气的，我不敢进去。 爸爸不会骂你们的，爸爸没有生你们的气，爸爸也是爱你们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理我们，也不关心我们？ 那是你爸爸最近心情不好，他心里很苦。百合，乖女儿，去厨房里面端一份饭菜送到书房去给爸爸吃啊。 妈，我不敢，我怕。 不要怕，送去，爸爸会高兴的，乖，去吧。 好，我去给爸爸送饭。妈，那您呢？ 等一会儿妈带你们一块儿去吃。 爸爸，爸爸。 嗯，你进来干什么？ 啊，我给您送饭。 谁叫你给我送饭了？ 嗯，是妈，您一天没有吃东西，妈怕您饿，就叫我把饭菜送进来。爸爸，您趁热吃了吧。嗯， 我不饿。 爸爸，妈说请您一定要吃。 你们不要劝我，我吃不下。 您不是吃不下，您是在跟妈生气。 没有没有。 那您是在生女儿的气，是不是？ 谁说的？ 我知道您根本不喜欢女儿，我跟4个妹妹你一个都不喜欢，是不是？ 哎呀，不要胡说，不要胡说了。 你一看见我们就把眉头皱得紧紧的，从来没有对我们笑过。你下班回家就生气，你对待别人比对待自己的女儿好。爸爸，您不关心我们，不问我们的学业，您不理我们，好像不认识我们，您不爱我们，因为我们是女儿不是儿子，您心目中只想儿子。您可知道女儿一样孝顺您的，女儿也需要爸爸的关心和爱护，可是你…… 爸爸爱你们啊，你们都是爸爸的好孩子，都是爸爸的骨肉，爸爸怎么会不关心你们呢？来，百合，到爸爸跟前来啊，让爸爸看看你。 啊，爸爸。 哎，好，别哭了，百合，爸爸喜欢你们啊。 爸爸。 程总，你下班了。 对不起啊，太太，下了班我紧着赶车，还是迟了5分钟到家。怎么生气了？ 谁生气了？快把领带解下来，松快松快吧。来，我给你解。 谢谢你，太太。来。 哎，看你这样子，当心给孩子看见了。来来来，坐好，我给你脱鞋子。 好，孩子都放学回家了。 老大还没回来，老二老三放了学刚洗完澡，在楼上跟老四和小妹玩呢。 哦，天真热，挤公共汽车挤身汗，怪难受的。 茶给你冲好了，先喝杯茶解解渴，然后呢冲个冷水澡，等百合回来了好开饭。 好，谢谢你婉云，你对我真好。 谁要你谢？ 哎，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不要听？ 当然要听了。什么好消息？ 我看等会儿吃饭的时候再宣布好不好？ 哎呀，不，我要你现在告诉我。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哦。 什么事情我会生气？ 我要去日本了。 去日本？你去日本做什么？ 你看是不是又紧张了？告诉你太太，我去考察贸易，公司为了发展对日贸易，今天开董事会决定派我去日本考察三个月。 哦，难怪你那么高兴。 高兴的还在后头呢。 还有什么？ 等我从日本考察回来，公司决定提升我当贸易部的经理。 真的？ 哎， 那真太好了。我真是为你骄傲，孩子们也会替你高兴的。 高兴是高兴啊，只是不凑巧在你快要生产的时候出国，我有点放心不下。 你什么时候走？ 下礼拜六。一切手续呢公司早就办好了，飞机票也定了，否则我会等你生产以后呢才出去，也好留在你身边照顾照顾你啊。 照顾什么？我这是第六次生产了，老经验了。 哎，这次去日本呢是我的好机会，我可以升经理了，我不能放弃啊。 出国考察和升任经理也是你十几年来努力的目标，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了。 那么夫人，你批准了？ 不准也不行啊，夫人生产是喜事，老爷升经理也是喜事啊。 喜事喜事，我升经理，你升儿子，双喜临门。 程祖， 嗯， 要是生个女儿呢？ 生女儿？不会那么巧吧？真会凑成半打不成？那真是美中不足，我可真要发疯了。 你害怕了？ 那要看你自个儿有没有信心呢。 你呢？ 我，哎，对了，昨天助产室李小姐给你检查，说什么时候生啊？ 大概还有半个月左右。 哟，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走了呀。 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哎，那你可要早点去李小姐的妇产科医院待产哦。 潘太太， 嗯， 你生的儿子又白又胖的，好可爱哟。 谢谢你夸奖，杨太太，我们同住一个产房，真是有缘分，希望你也生个儿子。 不过我要是再生个女儿，那可就惨了。 杨太太，你太紧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那么着急干什么呀？没听助产室李小姐说吗？待产的孕妇情绪要稳静，千万不能急躁，太紧张对生产是有影响的。 你不知道潘太太，我好害怕呀。 怕什么？要是你杨先生在跟前看见你这么害怕，哎呀，他一定会心疼的。 他要是会心疼就好了。 杨太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明白的，我生了五个女儿，从第二个开始我就这么紧张，这么害怕。我先生一直盼望有儿子，可惜我这不争气的肚子偏偏生了五个女儿。当每一个生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失望的样子，我只想哭。 其实生儿子生女儿还不是一样吗？现在是新时代，你们真是不应该再有陈旧的封建思想啊。 现在你是有儿子的小母亲了，当然是这么说了。潘太太，我真羡慕你第一胎就生个白胖的儿子，等你潘先生看见了一定很高兴，一定更爱你的。 谁知道呢，他真的会高兴吗？他真的会爱我吗？我不知道。 哦，潘太太，你生产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怎么没看见潘先生来过呢？ 他，是的，他还没来。他， 他没在这里。 哦，没在这里。 哎，没有在这里，他是在美国。他 在美国？那啊、哦，潘先生不是中国人了？ 不不，他是去美国读书的。是的，他是在美国读书，半年前才去的。那时候我还在读专科学校，因为怀孕才休学的。 哦哦，潘太太，哎呦， 哎，怎么了？杨太太，是不是肚子开始疼了？ 嗯，一阵一阵的。哎呦， 哦，大快快要生了，我按铃去替你叫助产士来推你去产房啊。 这是我第六胎了，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我真是怕进产房。 勇敢点去吧， 哎呦， 杨太太，祝福你顺利生个白胖儿子。 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了儿子了。哎，儿子，爸爸回来了，来，快睁开眼睛看看啊，认不认识爸爸啊？ 程总，你轻声点好不好？ 哎，小儿子，你真不乖呀、啊，这么晚才来报道啊！哎，害得爸爸等你等的好苦啊！来来，醒醒！ 你发什么神经嘛？小宝睡得好好的，你别吵醒他嘛。 好好好，不吵醒他，让我们宝贝儿子好好的睡啊。 程总， 啊， 你怎么提早了一个星期回来了？ 哦，日本那边的事儿已经安排妥当了。本来有一个礼拜的游览节目，我放弃了赶回来。一下飞机啊，公司的人就恭喜我，原来我已经升经理了，我心里好急呀、啊。婉云啊，你替我生了儿子，也不打个电报报个喜，害得我神魂不安的。 我们母子平安，何必大惊小怪的打什么电报呢？而且我想等你回来的时候，让你惊喜一下。 你替我生了儿子是天大的喜信呐、啊，应该向全世界发布消息。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全世界，我是最快乐的人。 瞧你乐成那样子，程总 啊。 这回你可称心如意了吧？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婉云，你真好，我感激你。这次让你辛苦了。 孩子的出生就是母亲的乐趣和幸福，虽然每生一个就消灭了母亲的青春，每生一个我这做母亲的就显得苍老了一点，可是我并不惋惜，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的在怀里面成长，我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什么痛苦都忘了，只有安慰和满足。自己的衰老又算得了什么？ 哎，不不，婉云啊，我觉得你更年轻，更娇美了。婉云，你给我的呀，是我在这世界上所得不到的。现在我更觉得你是我们家幸福的泉源。婉云，让我至诚地说一声，你真好。 程总。在你的心目中，我真是那么好。 当然，当然的。哎，哎，婉云，你怎么哭了？ 程总，我问你，生儿子对于你真是这么重要吗？ 哎呀，当然重要。我杨成祖总算能尽了孝道，有了传宗接代的儿子。记得老家祖宗牌位旁边有副对联说得好。香烟飘渺愁祖德，子承孙继万年春。这子承孙继太重要了。 哦，我总算没有做错。 错？这件事你做得太对了，这是你一大功劳。不只是我感激你，就是列宗列祖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保佑我们的儿子呀、啊、长命富贵，保佑我们多生贵子。 你说什么？ 我说杨家列祖列宗会保佑我们多生贵子。 怎么，你还要想第二个儿子？ 哎，那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有五个女儿，至少要有三个儿子，儿子不怕多，也好凑凑热闹。嘿嘿，我的好太太，如今你是晚运亨通了，咱们得再接再厉啊。 有了儿子，这回你可得意了啊。 当然得意了，不过太太，为了慰劳你生儿子，等小宝过周岁啊，我要给儿子做生日摆酒宴请客，让我们亲友知道知道我的贤妻也会生儿子。 给小宝做生日是可以，宴请亲友我也不反对，可是我们不要请助产士李小姐。 嗯，为什么呀？ 你不要管嘛，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嗯，好好好，不请李小姐，听你的。太太，你还不换衣服去啊？客人就快来了呀。 哎呀，我还要到厨房去帮王嫂配菜，而且我怀了个大肚子，换不换衣服没什么关系嘛。 哎呀，让王嫂自个儿弄菜，你怀孕而且又快生产了，不可以多劳动啊。哎，百合，你去厨房帮忙啊。 你这就外行了吧，快要生产的时候多动动才会顺利的生产呢。 好好好，你内行，你老经验，你动吧。 百合啊，你跟爸爸在这儿带小宝玩，当心别把弟弟新衣服弄脏了，别摔着他啊。 是妈。 百合，把小宝放在地下，来，让我给他照张照片啊。 好，小宝站好哦，爸爸要给你照相。嗯，好，站好了，可别跌倒啊。爸爸你快拍嘛，弟弟要站不住了。 小宝乖儿子，来笑一笑。哎，爸爸要拍照了啊。哎，百合，逗弟弟笑了。 好，小宝看这里。哎，来笑一笑。 你看乐了乐了。好，好，好，太好了。 爸爸，这张照片一定很美，弟弟笑得好甜啊。 百合，哎，你看弟弟这嘴巴上两个酒窝好深呢，你看。 好可爱。还有弟弟长得就像电影明星亚兰德伦，好漂亮啊。 哎，对了，眼睛也像。 弟弟的蓝眼珠好亮，还有高高的鼻梁和黄头发。 真的，这小子将来啊简直就是个电影明星的材料嘛。你看他又白又胖，真是像个洋娃娃啊。 嗯， 高鼻梁，黄头发，蓝眼睛。蓝眼睛，哎，不对呀，这不对呀。 爸爸你怎么了？怎么老是盯着小宝看什么呀？ 不对劲儿，不对，小宝的眼睛越长越发蓝色，这不对不对。 蓝眼睛不是很漂亮吗？有什么不对的？ 还有他这鼻子也太高了，头发太黄。太太，太太，你快出来，这不对呀，这样快出来。 哎呀，什么不对嘛，你喊什么陈祖？ 我问你太太，小宝是谁？ 小宝他是你的儿子。哎呀，你怎么了陈祖？ 我的儿子长黄头发，这我是黑头发。 黄头发啊，当然了，小宝还没有剃过头发，还是胎毛，胎毛当然是黄颜色的了。 这孩子的鼻梁太高，不像我。我爷爷，我爸爸，我都是塌鼻子。你看他的蓝眼睛又大又亮，这一点都不像我。 这是 你说这是谁的孩子？ 他是你的儿子呀，怎么不像你呢？ 不，他不是我的儿子，这不像中国人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老实的说出来。 你叫我说什么呢？ 你说你是跟什么人生的羊杂种？快说说。 你发什么神经？怎么生孩子呢？你 干的丑事还有脸把孩子抱回家来骗我？你这贱货！ 程祖，你放开我！你放手，不要打妈妈！ 你竟敢背着我跟外国人！你气死我了！你！ 哎呀，你打我！我不要活了！妈妈，有什么事好讲嘛？怎么可以打妈妈呢？妈， 恭喜杨太太，您六小姐满周岁了。哎，您这是怎么了？ 李阿姨，爸爸跟妈妈吵架，爸爸打妈妈。 什么吵架？哎呀，杨太太，你怎么躺在地上呢？快起来，快起来！你怀着九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能打架呢？哎呀，伤着没有啊？ 是我做错了，我错了。 你承认错就便宜你了，不行，你今天要跟我说清楚。 干嘛呀，杨先生？你们老夫老妻的打什么架嘛？杨太太又快生产了，打不得的呀。 我杨成祖做了什么孽，让杨家遭遇这样不幸的事？哎呀，我愧对祖宗，我没有脸见人，你们让我死了吧。 什么事值得你要死要活的呢？杨先生你冷静一点。 气死我了。 说说看嘛，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你自个儿去看吧，那孩子不是我的，他竟背着我跟别人不规矩。 生出这种羊杂种来，你看那不是我的儿子。 儿子？不对呀，杨太太，你不是生了女儿吗？怎么变成儿子了呀？ 都怪我不好，我做错了。 嗯，是你说什么？李小姐，她生的不是儿子。 不是不是啊，你太太生的是女儿。 你没记错啊？ 哎呀，怎么会记错呢？我们医院里有登记的。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生女儿变成了杨儿子了。杨太太，事到如今你要说实话了呀。 我真该死，我真蠢，可是这都是程祖他逼我出此下策的。 我逼你？婉云，你要讲良心啊，我逼你什么了？ 我生了第六个女儿，我跟别人调换了儿子。 什么？跟别人换了？ 我是不得已才换的，我怕你取笑老婆，我就跟人家换了。 原来是调包。 你快说，你是跟谁换的？你好糊涂，好狠心啊，把自个儿的女儿跟人家换了，跟谁换了？你快说。 你到日本去以后，我就住进了李小姐的妇产科医院，同房住的有一位潘太太，刚巧她生了个儿子，可是我却是生了第六个女儿。 恭喜杨太太，你生了第六个女儿，她呀也是未来的中国小姐，你看吧，长得好漂亮啊。 天哪，我竟又生了个女儿。生产时候的痛苦虽然难熬，至少怀着美好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可是当女儿呱呱坠地，身体上的刑罚是解除了，而希望与梦想也随之幻灭。助产士的恭喜好像是死刑的宣布。我听李小姐赞美潘太太生了个儿子，看见潘太太的儿子在母亲怀里的高兴笑着，像一个骄傲的小王子，我嫉妒，我羡慕，我只想哭。 别哭了，杨太太，生这么漂亮的女儿你还不知足？你看她生得多像你杨先生啊。 真是的，杨太太，恭喜你生这么可爱的女儿，我最喜欢女孩了。 潘太太，你喜欢女孩明年就生一个嘛。 我倒是想生的，我这头一胎就希望生个女儿，可惜是生个儿子。 啊，潘太太，你劝劝杨太太吧啊，我出去还忙。 好。 天哪，这下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样向他交代呢？ 杨太太，想开点，别哭嘛。这个病房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难受的。 潘太太，刚才你说你好喜欢女孩子，是真的吗？ 真的，一点都不骗你的。女孩子又乖又漂亮，将来长大了打扮起来就像是朵花，多可爱啊。 可是你先生呢？ 他他也很喜欢女孩的。 哦，那太好了。潘太太，你可怜我这个没有儿子的妈妈，跟我换了吧，我好喜欢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杨太太， 我是说你这么年轻又长得这么漂亮，将来有的是儿子生呢，可怜我都快四十了，我先生整天的怪我光生女儿不生儿子。啊，潘太太，求求你同情我，把你的儿子换给我吧，我会一辈子的感激你的。 啊，杨太太，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 句句实话。潘太太，我这是求你呀。啊， 那你先生呢？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他不在家，他到日本去考察了，他不会知道的。这真是一个好机会，人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就调个包吧，好吗？潘太太， 我，你让我想想。 还想什么呢？潘太太，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的抚养你的儿子，同时我看你也是个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出身， 我的女儿交给你，我也放心的。 可是要是助产士李小姐知道了，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过几天我们两个一块儿出院，出了医院的大门，我们就调包。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我没有什么条件，我完全是同情你。我们住一个病房生产是有缘的，我是个热心肠的人，你说的那么可怜，那么诚恳，我就答应把儿子换给你吧。 谢谢你潘太太，谢谢你。 这倒不必谢谢，不过话得说在前头，决定换了可不要后悔啊。 后悔？哦，不，我绝不会后悔的。你肯隔爱相助，你就是我的大恩人，你救了我了。要不我先生要是讨个姨太太，还有我的好日子过吗？喏，潘太太，请你先收下这条金链子，留给我的女儿做个纪念吧。 那你就给小女儿戴在脖子上吧，我代她谢谢你了啊。 也好，来，妈妈给你戴上这条链子。孩子，妈可怜的女儿，别怪妈妈狠心，妈是不得已的。 怎么又哭了，杨太太？你不高兴了？你后悔了是不是？ 不，我没有后悔，我高兴，我终于有个儿子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你生了个女儿，不过一年的功夫就变成儿子了呢？不过这个孩子怎么像个外国人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真是糊涂透顶了，我们生的女儿再不好也是自个儿的骨肉啊，你竟狠心的跟人家换了，你这 不能只怪你太太。平常你老是怨她生五个女儿不生儿子，不能替你们杨家传宗接代，住院的时候她是又紧张又害怕，等生下的又是个女的，她又失望又痛心，她是怕你才跟人家换的呀，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是的，是我的错，我一直被祖上遗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陈旧思想和重男轻女的观念愚弄着。我怨他生女儿，我恨他不生儿子，我错了，是我遗弃了我的小女儿。 程祖，我没有怪你，我只怪我自己太糊涂，才做出了这样对不起孩子的事情，我错了，程祖，请你原谅我。 不是你的错，是我要把我们的小女儿找回来。 找回来？ 嗯，找回来。走，我们去找潘太太。 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啊。 啊，不知道？ 嗯， 连人家住址都不知道就把女儿换给她，你怎么？哎呀，你怎么不叫她把地址留住呢？ 我怕她会后悔，我没有告诉她我们的地址。 哎呀，这 别吵了，你们带着小宝跟我走。 你知道潘太太地址啊，李小姐？ 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回医院查病历表，病历上有她地址。哎，这家门牌是16号，杨先生，你敲门吧，就是这儿了。 潘太太，潘太太在家吗？ 哎，你别喊，别喊，潘太太听见你的声音会躲起来的。 不知道潘太太在家不在家？哎呀，不知道答不答应把孩子再调换回来。 是谁敲门呢？这么一下接了一下敲，急什么嘛？我这不是来了吗？哎呀， 来了，太太，你走近一点，你别躲那么远，好不好？啊，是找你，就是找你。 谁认识你呀？找我？ 哎呀，不是他，程祖，您弄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位阿婆，请问你潘太太在家吗？ 什么潘太太呀？ 是， 就是潘先生的太太，潘太太住在这儿的。 这儿没有姓潘的太太，你们找错地方了。哎，你让开一点啊，我要关门了。 哎哎，等一下，阿婆，我们是按照地址找来的，没有错。 是啊，你们这儿的门牌明明是16号，怎么会错呢？ 门牌是不错，是16号啊。 不过我们这儿没住什么潘太太呀。 哎呀，一定住在这儿嘛，在病历表上填姓名地址是根据身份证的，那个不会错的。 怎么你们要赖上了？这是我的房子，住没住过潘太太我当然会知道了，真奇怪 啊。对不起阿婆，我们是有急事要找潘太太，我是潘太太的朋友，我们不是坏人，你不要害怕。 笑话，我怕什么？没有潘太太就是没有潘太太，你们还要我真的变出一个潘太太不行吗？ 啊，不是的。哦，对了，这位潘太太一年前生了个孩子，很年轻，大概是20来岁，看上去像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高个子，长头发。她没有先生。哦，不不，她说她先生在美国读书。啊，阿婆，你知道吗？ 哦，你说的是她呀？ 哎，是不是住在这儿？ 她生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儿，是不是？ 哎，是啊， 是去年夏天生的。 哎，一点也不错。 那个孩子脖子上还戴了一条金链子。 对，对极了，那是我送给孩子做纪念的。 嗯，有这么一个人。 哎呀，那太好了，这回可找到了。 既然住在这儿，那你就领我们进去见他吧。 不过他已经搬家了。 啊？ 什么？搬家了？ 搬到哪儿去了？你说。 啊，阿婆，请你告诉我们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太太，你看这怎么办呢？ 他几时搬走的？ 她生了孩子回来没有几天就搬走了。 那她丈夫从美国回来了，是不是把潘太太接到美国去了？ 她没有丈夫，她也不是什么潘太太呀。 哎呀，阿婆，您越说我越不明白了，她是谁嘛？ 她叫彩娥，是一个酒家女。 什么？酒家女？ 酒家女？天哪，这太可怕了。太太，你竟把自个儿的女儿换给一个下贱的酒家女，你真是作孽呀你！ 原来她是个酒女，跟外国洋情人生下了个混血儿，怕人看了笑话，就把那个私生子换给了你们。哎呀，杨太太，你上她的当了呀！赶快报警吧！ 对，我要去报警去。 慢点，慢点，慢点，这不能报警啊！太太，要是报纸上登出来，叫我这个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怎么做人呢？那什么，都是你这糊涂虫。把这个混血种的私生子换回家来替我们杨家传宗接代，这简直是太可怕了。这 程祖，我承认我是错了，可是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才好呢？ 有什么办法？她是个酒家女，将来我们女儿长大了还不是被推向火坑去酒家执壶卖笑 啊。 哎呀，我的天哪，我简直是不敢想啊。 我可怜的女儿。 哎哎，你怎么了？婉云，太太，哎呀，不好不好，我太太生疾病了，李小姐赶快替我叫部计程车来送她到医院去。 别紧张，杨太太是吓昏过去了，不是疾病，用不着送医院，送到我们妇产科就行了。 啊，送你们妇产科？ 哎，你的太太是第七胎，快要临盆生产了。 请问助产士在吗？ 不在，不在。 我是找助产士李小姐，先生，请问她在吗？ 哎呀，在产房里给我太太接生呢，不在这儿。 哦，您先生是？ 我什么都不是，你要生孩子就进产房去生去好了。 哦，不是的，我不是，我是带我女儿来找人的。 哎呀，这是妇产科，不是住家，来这儿找什么人呢？除了我太太，助产士，这儿没别人。 我是打算找助产士李小姐帮我查查病历表，找个人。 她在接生，没空，过几天再来吧。啊，听见没有？你这个女人真啰嗦。 你把我的女儿给吓哭了。乖女儿，别哭啊，我替你找妈妈。乖。 哎，这小姐，你是要查病历啊？ 是的，你能帮忙吗，先生？ 哎呀，我不是这医院的人，对不起，小姐。 我不是小姐，我是太太，我是潘太太。 啊，是潘太太。 是啊。 那你以前，哎，去年你在这儿生过产？ 是的。 你先生是在美国读书的？ 是的，不过他现在回来了，他是美国人，他名字叫潘恩，现在他入了中国籍，和我结婚了。 那么你就是什么酒家的那个酒女彩娥？ 从前是，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是潘恩太太。 哎呀，我的天哪，我找的你好苦啊，这回你可跑不掉了。 先生，你 我警告你，你是骗子，把女儿给我。 哎，你怎么搞的？你这人怎么搞的？怎么抢我的孩子呢？ 这是 是我的女儿，她不姓潘，她姓杨。 你是谁？ 我是杨经理，杨先生，杨太太婉云的丈夫，杨成祖。快把女儿给我。 你们吵什么呀？杨太太快要生产了，不能受惊的呀。 哼，叫太太等会儿再生，叫她先出来一下。我找到女儿了，她就是酒家女彩娥。 李小姐，是我，我要找杨太太。 哦，你是潘太太呀？杨太太正要找你呢呀。 哦，杨太太，杨太太，潘太太，我的女儿呢？在这儿，我是特地来归还你女儿的。杨太太，请你也可怜我，我们再调个包吧。我潘先生从美国赶来，入了中国籍，跟我结婚了，可是他要他自己的孩子。 我也正想要调包呢，我们第二次在这儿见面是有缘的。喏，这是你的儿子， 这是你的女儿。 哦，天哪，我宝贝的女儿，乖女儿，妈可找到你了。 啊，哎，太太，太太，你怎么了？ 她又昏过去了，快把她抱到产房去，她马上就要生了呀。 好。 杨先生，恭喜恭喜，尊夫人替你生了一位 千金，未来的中国小姐。我们家是中国小姐大本营，我知道我知道。 是儿子，未来的中国先生。 什么儿子？ 哎， 婉云生的儿子是真的？ 一点也不假，这回你放心，可不是换来的，纯粹是你们姓杨的种子。 哎呦，谢天谢地，我这不是做梦吧？ 谁说是梦？你看，那不是抱来了吗？ 成祖，成祖，你的儿子，你的宝贝儿子。 哎，太太，太太，你刚生产，身体虚弱，你怎么抱着孩子就跑出来了？ 成祖，我这回总算替你生了儿子了。 谢谢你，我的好太太，没想到你还留这么一手啊。 当然，要不留这么一手，怎么对得起我那六个千金女儿呢？ 太太，有你说的。如今你是晚运亨通，我看呐，咱们得打铁趁热，多生他几个儿子，凑凑热闹，还怎么样？ 算了，得意不可再往。这回我是被你打得鼻青眼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生了个儿子。这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架子了。得了，知足常乐，你别再折腾我了。 太太，咱们达的商量，你就高抬贵手，狠狠心，再生一个啊，凑成哥俩，好有个伴儿，怎么样？ 要生你一个人生去吧，我可要退休养老了。 哎呀，那糟了，我爷爷、我爸爸、我三代单传，这回我儿子第四代也让他一枝独秀啊。 独一个才宝贵呀，多了就没意思了，让他一枝独秀吧。 一枝独秀，孙家树原著，张书文编剧，白倩如导演，张晓东配音，张登堂录音，李唐仪报幕。剧中人杨成祖、张凡担任，婉云、徐谦担任，百合、李敢担任，李小姐、张丽担任，潘太太、戴爱华担任，阿婆、田树英担任。 以上广播剧是由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演播，谢谢收听。